少的牛仔，好似梦的子弹，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耀眼，我们却在其间精神烂地默默攀沙，城市之光，你总是如此灿烂，我们却在其间茫然若是失落成行，城市之光，城市之光，人们从不掩饰不安的渴望，购买着生命中璀璨的光亮，虚空的霓虹和超载的欲望填满了生命，我们却在其间精神烂地默默